悄悄反射着彼此的忧愁。这是你眼里的余光，是我偶尔你的忧愁过了头，从没想到可以停下来走。这是你眼里怎么会有我，然而你的手抓着我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试着告诉我，我们一直错过叫做幸福的路口，我还能委屈什么？你肯说，谁叫我们的故事比别人难说。难过的是我们被爱情左右，难过的是也就比快乐要多。你说过这条路再远你都走，难过的是我什么都告诉我，我们一直错过叫做幸福的路口，我还能委屈什么？只要你肯说，谁叫我们的故事比别人